若我若无我。黑锅色，色自性空。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自性空。是色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受想行识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色不可得。彼我无我，亦不可得。受想行识，皆不可得。彼我无我，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。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受想行识，若净若不净。黑锅色，色自性空。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自性空。是色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受想行识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色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受想行识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。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眼处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若常若无常。黑锅眼处，眼处自性空；耳鼻舌身意处，耳鼻舌身意处自性空。是眼处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耳鼻舌身意处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眼处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处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眼处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。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眼处若乐若苦，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眼处，眼处自性空；耳鼻舌身意处，耳鼻舌身意处自性空。是眼处自性，即非自性。

色畜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声相未出法处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随者何？此中尚无色畜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，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处，若乐若苦；不应观声香味触法处，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色处自性空，声香味触法处，声香味触法处自性空，是色处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声香味触法处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色处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声香味触法处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随者何？此中尚无色处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处，若我若无我；不应观声香味触法处，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色处自性空，声香味触法处，声香味触法处自性空，是色处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声香味触法处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色处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声香味触法处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随者何？此中尚无色处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处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声香味触法处，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色处自性空，声香味触法处，声香味触法处自性空，是色处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声香味触法处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色处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声香味触法处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随者何？此中尚无色处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

比戒不可得，比常无常亦不可得。相戒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皆不可得，比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彼戒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。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彼戒，若乐若苦；不应观相戒、彼时戒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彼戒，彼戒自性空；相戒，彼时戒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；相戒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彼戒自性即非自性；是相戒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彼戒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相戒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彼戒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与苦。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彼戒，若我若无我；不应观相戒、彼时戒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彼戒，彼戒自性空；相戒，彼时戒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；相戒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彼戒自性即非自性；是相戒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彼戒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相戒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彼戒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。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彼戒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相戒、彼时戒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彼戒，彼戒自性空；相戒，彼时戒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；相戒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彼戒自性即非自性；是相戒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彼戒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相戒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 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彼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界，若常若无常；不应观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舌界，舌界自性空；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舌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舌界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舌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舌界若乐若苦，不应观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舌界，舌界自性空；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舌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舌界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舌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舌界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。可以过？舌界，舌界自性空；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；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舌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舌界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 未戒，乃至蛇畜为缘所生诸兽，皆不可得。彼我无我，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蛇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汝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蛇界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未界，蛇食界，即蛇畜，蛇畜为缘所生诸兽，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蛇界，蛇界自性空；未界，蛇食界，即蛇畜，蛇畜为缘所生诸兽，未界，乃至蛇畜为缘所生诸兽自性空。是蛇界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未界，乃至蛇畜为缘所生诸兽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蛇界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未界，乃至蛇畜为缘所生诸兽，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蛇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身界，若常若无常。不应观处界、身识界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兽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身界，身界自性空；处界，身识界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兽；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自性空。是身界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身界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，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身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汝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身界，若乐若苦；不应观处界，身识界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兽，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身界，身界自性空；处界，身识界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兽；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自性空。是身界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